2019是香港极具意义的一年，也是我漫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2019必将记载于历史上，这一年香港觉醒，是近200年历史中里程碑式的觉醒，有些突然，但也由来有自，是香港市民的觉醒，一代人会延续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觉醒。从此香港走上一条不归路，再不会回头。李仪，香港觉醒辑录了李仪于2019年的政论文章，既有历史视角的分析，却不留冰冷，既有时代儿女的热血，也不失睿智。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读着夹叙夹议的时论文章，仿如置身运动之中，随着局势的转变而休戚与共，同时能纵观大局，不迷失于旁枝末节。李仪新书《香港觉醒》已经有现货发售了，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20元。多谢大家。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看这个星期三晚的本土最前线。咁咧，这个节目咧出街的时候咧，应该就7月1日嘅，系嘛？ 7月1日 晚啦，我都唔知道应该会出到啩，应该出到啩，系咯，即系个啊，如无意外咧，这个节目咧应该系出咗街嘅。 系。 咁但系我哋呢个系一个录影嚟嘅， 而 家系几6月30日。 系 啦，咁即系7/1嘅前一日嚟嘅。 哦， 咁所以咧，我哋喺呢个时空咧所讲嘅嘢咧，就同即系大家睇嘅时候咧，7/1咧， 都可能已经有 update 变化噶啦。 系， 即系你睇 可能差好远添嘅， 即系可能已经系拉咗人噶， 可能又变了天噶啦，即系唔知点样样。咁你知噶啦，听日有好多人出去行街噶嘛。即系7月1日啊， 都未必， 未必 咁睇。 啊、 即係呢個咧可以等陣討論喎，我覺得呢個課題好有趣，關乎到呢、這、一個即係嗰啲叫華人性格嗰啲嘢 啊。 不過我哋繼續啦，繼續先、 啊。即係冇，即係講翻觀點俾大家聽。即係我哋而家喺度講嘅嘢咧，就係處於6月30日嘅，都好多嘢都未知 道。係啊，最荒謬嘅就係、是、即係呢一刻咧，就係、是、呢個習大大已經簽撚咗嗰個所謂嘅表決咗嘅嗰個。法案啦、 啊，即系条法律已经系立咗法噶啦， 系啦，佢就话已经夹捻咗落去噶啦，即系夹咗入去附件三噶啦。 咁我咪可以附件三揾翻出嚟睇睇咧？ 系唔得嘅，因为呢一刻咧，佢都系未公开个条文嘅，但系佢同你讲已经生效咗啦。即系点啊？唔知道、啊、秘密法律咯，你估下究竟入边有啲咩啊？你随时误堕法网咯，咁 误堕法网啊？ 系啊，系啊， 系咪一路都唔公开咧？ 啊，唔知喎、啊， 公开咁难 啫。哇！如果一路都唔公开，几过瘾啊！真系好过瘾真系。 而家呢一刻已經夠過癮啦， 嚇係啊， 即係生效咗，但係你唔知啊。 係啊，咁究竟係有啲咩啊？唔知啊，咁點啊 ？Introduction 都冇得睇下嘅， 係啊 ，Abstract 都冇得睇下嘅， 啊，真係啊。咁樣啦，咁係啦，咁啊國安法咧就呢一刻就 so call 夾咗入去，咁就咩正式生效啦嚇、啊、生效。 我都唔知佢生效定唔生效，我都唔清楚，講真。 咁但係程序 唔係好明白，其實。 但係程序上咧就係、是、仲要刊埋憲先走完個程序嘅，即係呢、這個。 刊咗憲未啊？ 呢個特區政府係要刊憲，係未刊憲嘅。 佢好似係稍後晚啲嘅時間就會生效定啲點㗎嘛？ 係，我估應該11-12点啦，就差唔多啦。 係咯，11:59嗰啲啊。 係啊，嗰類啦，咁啊，所以呢一刻咧係唔撚知個 details 係乜鳩嘅。 二次回歸啊嘛，啲人話。 點樣二次回歸啊？ 唔知喎、啊，今日我開啲 Facebook 連登嗰啲就見到就話咩熱烈慶祝二次回歸啊嗰啲咁嘅樣咯。 通過支持。 二次回歸。咁而家都其實幾風聲鶴唳啊。 係啊。 即係6月30日嘅呢一刻，都今日發生過啲咩事咧？其實 啊，今日其實咧就 首先係開會啦，係嘛？ 係開會，咁啊，跟住咧上晝咧就話 通過啦， 通過咗啦，下晝咧就要 他被他簽名即是被習近平簽名和實施咁樣。咁其實呢一刻都仲係算係下晝嘅，係咪 ?After 12pm 啦，係咪即係呢個 Loon 啦，咁都仲係下晝嘅。咁佢又話今日下晝就會即係頒布實施啦咁樣樣。咁除咗呢一個之外呢，咁就中聯辦呢今日呢都有一個所謂國安法嘅通報會啦。咁呢個唐英年呢就話呢，引述一啲消息啊，佢就話呢關於呢個中央管轄權嗰度啊，佢就話呢係要特區政府管不了，無權管或者不會管，咁樣先至會用。咁係咩意思呢？咁究竟乜嘢係呢個管不了、無權管同埋不會管呢？管不了即是你管不掂啦，即是我們要譯翻做呢個廣東話 ，OK？ 因為畢竟呢啲 即係哇，啲叛國分子好猖獗，咁、但係特區政府咧就打擊無力。 應該係一類似咁嘅情況，即係癱瘓咗啦。咁其實咧，你可以預計到咧，如果再嚟多一次，好似過往嗰一年咁樣嗰種形式嘅抗爭咧，就係管不了啦，即係喺中共眼中就係管不了啦，即 係 導致咗癱瘓咗啊，咁啊直接拉人封腸送上大陸審咯。 冇咁大鑊 啊！係啊，係因為佢而家話咧，即係呢個根據呢個譚耀宗呢個撲街講咧，佢又話咧，如果係要行中央要行使呢個管轄權咧，就係、是、一定係送翻去呢個中國審嘅。咁咧就係用中國嘅法庭啦，成個程序啊、形式啊，就係、是、用中國嗰只啦。咁啊，但係佢就話依據啊嗰條法律咧，就係、是、呢個所謂港區嘅國安法。OK。咁如果聽佢咁講咧，咁啊，好似呢一個洗頭、剪頭髮、吹頭一條龍啊，咁啊夾緊上去，咁就審喺嗰度審啦，咁、都應該喺 上受啦， 係啊上去受啦，係嘛？咁啊近啲嘅，咁咪廣州呢一個中級人民法院咯，係嘛？咁啊咁樣啦，咁啊呢個就管不了啦嘅情況啦。就是話呢個癱瘓咗，呢個所謂特區政府咁啊管，即管不了啦。咁無權管係咩呢？其實咧呢個無權管咧，之前即係鄧中華咧嚇都有講過啦。所謂無權管嘅意思就係牽涉到一啲所謂佢可以應該係牽涉到一啲藏毒或者疆毒嗰啲，系啦，咁佢就會覺得你冇權管啦，因為就超出咗即係點講啊？好似就唔係太關香港， 就會國安公署事 咁啊，係啦係啦，咁啊最後就係不會管啦，不會管咧呢、這個好過癮噶喎嚇， 有咩叫不會？呢、這個真聽唔明 嚇，不會管究竟係 管啊， 即係唔會管啦，定係唔識管咧，係嘛？咁我覺得應該後者居多， 即係唔識管， 唔識管。咁呢個咧就 即係唔識管，管不了都係差唔多嘅啫。 梗係唔係啦？我解釋俾你聽啊！ 哇，你費到知情。 咁呢、這個 管 不了咧，管不了嘅意思咧，就可能呢個所謂特區政府想管，但係佢就冇能力係去 facilitate 到，因為可能癱瘓咗啦，即係 let's say。咁呢個唔識管係點解咧？唔識管嘅意思咧，就可能個法庭咧就錯誤地引用咗呢個英式普通法精神咧，係要好嚴謹嘅。去審視啲證據啊，或者咧係採用呢個普通法嗰只所謂疑點，即毫無合理疑點底下定罪咁嘅原則，導致咧某一啲重大嫌疑人係無罪釋放，或者個判刑係過輕，咁佢就覺得你唔識管啊，你明唔明個意思啊？即系唔啱心水咧， 食法咯， 系啊，即系唔啱心水咧，我就屌你老母臭閪，我就插手啦。 即系醒醒定定，你要维持司法独立咧，就判死佢。 系啦、啊，冇错啦，呢、這个咧， 你以为都唔需要担心，我一定都会帮你包底判死。 系啦、啊，系啦、啊，即系呢个意思咧，其实咧就有啲似系讲俾香港嘅法庭听嘅、或者系香港嘅特区政府听嘅，你唔识管咧， 我呢 就一定會插手的， 是啊，就會用這個尚方寶劍幫你斬死了班友就是這樣的意思、啊這個這個、我這個是 我的看法啦、啊、是不是真的這樣就不知道啦，即畢竟即、現在到這一刻為止說實施了，但是條文細節都沒有，大家都還是猜想埋，這樣很神秘的嘛，薛丁格的 law 嘛，有沒有聽過、 嗯、啊 有啊，薛丁 格 law L-A-W 薛丁格的 law、啊、OK，即呢条law就系薛丁格的law啊，系嘛咁样样啦。咁咧，仲有一个消息咧，就喺嗰、那个即系头先嗰个所谓嘅中联办嗰个咩国安法通报会嗰度咧，就系、是、有呢一个流出咧，就系话咧呢一个咁样嘅呢个关于国安嘅案件啊，有冇陪审员制度咧？咁咧就係取決於咧呢一個嘅律政司司長嘅， 即係佢可以決定有冇賠償條。 係啦，冇撚有錯啦，就係咁。 中意就呢單有，下一單都係冇咁樣。 係啦，冇錯啦。 幾好玩喎又。 係啊，即係可能呢一單嘅屌你一定係要百分百坐死，咁梗係冇陪審團好啲啊。 秘密審訊得唔得啊？ 嚇！ 有冇秘密審訊啊？ 嚇！秘密冇陪審團係咪就係秘密審訊？ 會唔會咧？可唔可以咧？我條都條文都冇講。 係喎，條條我唔知喎。 唔知喎又。 唔知喎，你估下，大家又估下嚇啊啊！可能睇你哋睇呢個節目嘅時候就已經開估咗啦。可能有咁嘅可能性都唔定咁樣。 有咁嘅可能性咯，係咪先？咩都有可能啊。 係啊，咁啊。 咁嘅時勢邊話得埋咧？ 系咯，咁所以就呢一刻都唔知道，即系嗰个条文。咁嗱，今日咧就呢、這、一个一有消息话通过咗之后咧，就已经系即系轩然大波啦。香港本地就立竿见影，好似呢条法例又做到一个震慑嘅效果喎，已经系嘛、 嗯？ 今日系有啲咩事情啊？事情发生啊？ 啊！我都一開電話嘅時候都不知今夕是何年。 哦， 佢一大量嘅組織倒閉啊！ 係咩？ 係啊！ 倒閉潮啊！ 解散啊！又成咁樣咯。 係點樣啊？係點啊？ 我今朝早咧就聽聞咧有幾位政治明星咧就即係退出咗組織啦，即 係 Chief 啦， 係 周庭啦， 係羅冠聰啦， 羅冠仁等啦。誒羅冠聰好似去咗英國喎，係嘛？ 嗰個假嘅， 係咩？ 係啊，你應該係睇到嗰個 screen cap 啊嘛，係嘛？你係睇到個 screen cap 啊嘛，係嘛？ 類似係咁樣，我都冇睇，我就係見到咩對比我走了，跟住嚇我好忙咁得閒睇喎。 嗰個假嘅，因為我有撳入去羅冠聰嘅 Facebook page 冇呢條 feed 嘅。其實你細心留意一下咧，你嗰張 screen cap 咧，佢嗰個 icon 咧下邊冇咗一忽嘅 pay 上去嘅。 嗯。 樣 我都冇睇到，跟住後屘 揾翻。同埋佢星期，星期一，即係嗰條 fit 就個時間係星期六嚟噶嘛。咁、 啊、 但係佢星期一都仲出席港島區初選論壇。 係咯，我就諗佢唔係仲選緊嘅咩？ 嚇、啊、分身啊！即 唔係啊？即咦咁快嘅走得咁 樣？唔係，咁啊，佢應該仲喺香港嘅。咁但係佢哋就即 係 眾志嘅明星就呢、這個退出呢個眾志啦。咁啊我起初以為咧，即係佢哋退出咧，係想保存其他眾志成員嘅安全啦。OK， 咁點知咧，隔咗一陣咧。下週咧就眾志就有 解散埋添。 咁其實係有乜撚嘢意思啊？ 我今朝其實我由今朝睇佢哋四個退出咧，我已經拗頭有咩意思嚟嘅退出，同唔退出， 就 好似都冇乜意思。即係 佢就想即係佢覺得啦，佢退出咁第日有啲咩鑊啊射咗落嚟，咁就係佢哋孭曬，就唔使即係成班人受一網打盡，成個眾志。即係我諗佢哋嗰個 intention 係咁啦。 我鬧一鬧嗰啲字咧，我都真係鬧一鬧嘅啫，好似係話咩眾志常委通過咧就解除佢哋會籍啊，定啲點樣？ 係啊係啊係。 即係好似係佢哋踢走佢哋啊嘛。 梗唔係啦， 唔係嘅，即係佢主動提出話話就跟住接納咁嗰陣， 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冇因為唔夠時間睇嗰啲字眼啦，咁就係咯，咁可能入邊有內情咧，係咪先？即係可能佢哋覺得啊，見佢哋都唔喺度， 咩內情？ 我哋又繼續落去做咩咧？咁樣剩低人會唔會係咁？我唔知啊，我都唔知啊，咁 但是從結果來看就是解散了， 是解散了，入面我相信可能真的發生了一些事情，可能他們始終是人來的，整堆是吧，都 有，哦，即是你有收到風啊？ 沒有啊，我沒有收到啊，是剛才記得的，喂，終止解散了， 解散了 今天啲記者突然間記翻起我存在，就開始有堆記者找我， 嚇，為什麼？ 通常都說，你還在香港的 咁唔喺香港，你點打得通呢個電話？ 屌 你老母！ 連我律師都係咁嘅啫。 記者，即係記者嚟嘅。 記者又有，律師又有 啊。咁智商比較低啲喎，咁樣即係打 local 電話，跟住問你係唔係仲喺香港，咁即係點啊？ 有啲就 telegram 嚟問你啊，啲係咪仲喺香港啊？剩啊咁啲咯。 咁你試下答話唔係啊嘛，屌！ 我新界咯啊。 哦，咁樣樣咁啊，畢竟即係。 很多人擔心我， 是都覺得即你都是頗為高風險，所以才問你啦，是吧，啲記者。 是啊。 那嗱，講翻呢個倒閉潮先，倒閉潮啊，咁啊倒閉咗啦，嗱，呢個香港眾志就倒閉咗啦。咁跟住咧就係呢一個 香港民族陣線啦。 係啦，香港民族陣線啦，咁佢哋就好。好鬼馬嘅喎， 點講鬼馬啫？ 即係佢話香港本部咧就係遣散停止運作，但係咧佢仲有一個叫做英國嘅分部，同埋一個台灣嘅分部嘅。 啊，係咩？ 係啊，咁佢哋講到就話會繼續呢一個做嘢嘅 ，OK， 就淨係香港本部係收皮啫，咁樣樣。即係我又覺得咁樣做咧，嗱，我如果客觀嚟睇啊，即係如果如果你是即係諗住話哦，名義上香港本部解散了，咁跟住咧就可能是很多一啲叫做繼續的宣傳品啊 ，Facebook post 啊，你想在呢個英國或者台灣的分部去繼續出咧，其實不代表香港個對，即係 at least 呢一個港共政府掌握了的一啲人嘅， 除非你走曬啦，即係原先。那堆所謂民族陣線而在香港的人呢就舐硬嘢嘅。 我是覺得咁樣嘅。即係如果你唔係諗住即係有個心理， 即全部走曬，然後喺海外發展。 你 Ida 你全部走曬，或者你係有心理準備，咁你就可以咁樣即係。 唔係咁冇意思啦，有心理準備就冇意思啦，有心理準備不如你唔好接埋。 係，咁都可以咁講嘅。 係咯。 係咯，咁我唔知啊，咁樣即係純粹係提出一個咁樣嘅，即係分析件事啦。 分析下啫。 係啦，咁如果係你覺得，如果你係覺得本部解散，咁跟住即係由呢個海外嘅一啲分部去繼續出 fit 又好，繼續 promote 又好咧，其實咧香港嗰堆人咧都嚇，都我覺得會俾人 target 上嘅咁樣啦，係啦。 咁仲有其他組織？倒閉啊嘛， 仲有其他組織倒閉。 維多利亞協會係咪有個叫 咩嚟㗎？咩維多利亞？咩維多利亞？ 好似係嗰啲社區組織啊，定係嗰類咁樣咯，都係政治組織嚟嘅，算係，但係比較地區性嘅，但係介乎唔知啊，都係一啲比較細啲嘅政治組織啦，可能係。 啊，仲有一個學生動員。 啊，學生動員 比較細嘅 我咁講嘢嘅 唔係，即 係一講到細先啊，諗起一個咁樣咁衰嘅。 唔係，即係呢個係一個 啊，唔使兜啦， 客觀嘅事實啫。 啊，請繼續。 咁就都解散咗喎。 嗯， 係啊，咁佢哋又犀利啲喎。佢哋 係咪啊？其實 唔係，我好似睇到有一個佢哋學生動員咧，佢哋解散咗咧，佢哋個分部仲多啲喎。 系咩？仲勁啲？ 係有歐有澳洲啊、台灣啊，定唔知加拿大都有，即係原來遍及全球嗰啲組織同埋分會。 哇！咁大咁犀利嘅啫。 係啊係啊，咁但係就即係呢個學生動員都解散咗啦嚇，咁即係比較出名嗰啲都辭任呢一個所謂嘅召集人啊呢啲咁樣嘅職務啦咁樣樣。 不過總感覺就係好誇張啦！突然之間，哇，全部縮曬咁樣咯，好似有種咁嘅感覺啊！我自己覺得，即係白色恐怖咯，即係有記者問我話：而家係咪就你所講嘅白色恐怖啊？我 feel 到喎，咁樣 即係 feel 到啊！記者 feel 到啊！ 記者話呢啲係咪就係你即係呢啲好似就係你所講嘅白色恐怖啦？唔知我唔知幾耐同佢講啊，即係唔知半年前幾個月之前，跟住佢話 現在就真係白色恐怖啦，定對你們全部收曬聲咁樣。即係而家立呢條法咧，其實佢唔需要去用啦，已經用咗啦，即係已經唔需要用，已經達到咗效果啦。 震攝啊嘛，佢話 係啊，震攝啦， 係啊，就係你， 即係我只拎出嚟啊，你哋就全部收曬皮啦， 攞支炮出嚟 擺喺度。冇用啊，擺到啫嘛。 係啊，嚇到你 瀨屎。嗰個震攝啦，咁嘅意思係。 係啊，咁樣。咁啊，不過就我哋都好難去批評人哋啲咩嘅，即係你諗下，即係每個人佢自己嗰、那個承受嘅風險啊、壓力啊，或者係呢一個睇法啊，或者係對於自己個人安全嘅嗰種憂慮啊，咁個個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感受，尤其是一些即是high profile 啲啦，咁佢哋即係有咁樣的行動都無可厚非啊！ 根據即係所謂啊呢個 be water 的原則嚟講咧，咁都冇錯啊！ 係， 你可以話化整為零，咁啊冇大台啊嘛，冇大台咁咪。又繼續群眾運動啦，係咪？啲人係咁樣提出， 即地下化啦，即呢個藏於呢個咩狗咩咩狗唔知之下咁樣。 狗全知啊？ 唔知啊，係啊，係啊，即總之深潛嘅意思就係、是，即我覺得有篇即喺 Facebook 睇到個文章都幾好嘅，咁佢就話呢、這個所謂嘅靠曝光嘅舊嘅社運模式咧，其實就是。即係呢個叫咩啊？壽終正寢㗎啦，收皮㗎啦，正聲。咁啊，往後如果你繼續想推動呢個民主運動又好咩都好啦，咁就係好艱難嘅時期嚟嘅，一定係嚇。咁啊，其實咧都有啲案，即係嗰個情況啊，而家香港嘅情況有啲，你都可以借鑑下借鑑下鄰近地區嘅亞洲都。有不少的先咁啊，其中一個就是台灣啦，啊，即係台灣咧就係、是、moving forward 啦，係咪先？即係佢哋由呢一個戒嚴時期，有呢個動員堪亂臨時條款啊，壓制言論自由啊，呢、這個有報禁啊嗰啲咁樣嘅人民嘅自由，由呢個咁嘅時期艱苦奮鬥， 38年啦。 是啊，即是死了很多人啦、啊你知道啊，唯一死刑的嘛，如果你是共匪被共人党说你是共匪反查、啊、或者你是你想住你是这个共谍，那你就唯一死刑，再不是呢好啲呢都其实都不知道是不是算好啲就送你老母去绿岛那里了。 绿岛就是在台湾东边一个在海中間很遠很遠的一個島仔， 係啦， 就一個監獄嚟嘅， 就專揾政治犯嘅， 係啦， 就咁樣。咁佢哋即係台灣人艱苦奮鬥，係嘛？黨外運動啊，嚇、啊，跟住就呢、這、一個 我都見過有一個話自己坐可能十幾廿年監個阿伯咁樣咯，喺綠島唔知點十幾年咯。 係啊，咁啊，慢慢就去到呢一個總統直選、政黨輪替，去到今日，係咪？即係蔡英文做總統。咁香港咧就唔係喎，同一時期香港咧自由好多啦，開放好多啦。咁啊，但係咧，我哋咧就係、是、一個 經濟繁榮啦、啊，係 啦、 啊，有錢啊，定輸啊？ 係啦、啊，咁啊，成日嗰陣時笑台灣人啊嘛，係嘛？唔知道你哋喺度打乜嘢、啊？ 我哋議會幾暴力，我哋議會幾好咁、 啊、 樣。 係啊，揾錢仲好啦。咁結果今日咧就係、是、漸進式後退啦，去到退到今日咧就係、 是、都唔 係 漸進式咯，屌、 啊、 你！ 唔係， 斷崖式撲街咁樣飛咗去。 唔係，即係嗱，我同你講，由1997年去到呢、這個可能2020， 哦，即係 12或者2016咧。就是漸進式慢慢 roll back 嘅温水煮蛙嘅，係去到由2016年開始咧，就呢個習近平總加速師咧就加速咗成個 process， 咁你就覺得係斷崖式啦 ，OK？ 咁啊係啦，咁啊退到今日咧，就變咗就香港咧就正式進入呢個戒嚴時期，白色恐怖 ，OK？ 黨禁又好啊， 咁大聲嘅你唔驚咩人拉去打靶啊？ 嚇咩啊？ 呢個咁大聲嘅， 好驚啊！咁啊，即係香港就正式進入呢一個台灣嗰陣時候嘅戒嚴時期咁啦，嚇咁啊可以用言論入罪啦，可以砌你老母生豬肉就話你係呢一個 即係點啊？威脅國家安全啦、啊！ 打死人間蒸發仲得啦！ 係啊，就係咁啊嚇！即係你嗰種咁樣嘅咩白屋係嘛？即係嗰種咧，或者係呢一個所謂國安委員會又好，國安公署又好，呢、這個香港差佬入邊有一個政治部嗰種咁嘅嘢都好咧，其實係好似就係台灣嗰種警種啊！嚇、啊，即係戒嚴時期嗰警種咁樣樣，就係、是、呢個就係、是、呢、這個臭名昭彰啦，係、嘛？即係犯下好多咁樣嘅酷刑逼供啊，嚇、啊、任意逮捕啊， 世太保啊嗰啲， 係啊嗰種咁樣嘢啊，咁啊就香港就進入呢個時期啦，我又覺得。即係嗰個情況就係有啲類近啦、 啊。我覺得即係而家好多組織倒閉啊，個點樣啊，又話退出社運啊，乜柒柒嗰啲啦。 嗯 因為個老人家就唔肯理佢啦，嗰、那個咁點計？咁、大部分即係話後生仔退縮啊，或者係即係接埋組織、退出組織或者退出乜嘢、出啲聲明或者點樣樣係可以理解嘅，即係。因為佢哋係處於個風眼位啊， 認同 你 絕對認同啊！ 連登仔啦、啊、香港七百幾萬人，你連登仔到去連登仔有一萬人，嗰啲一萬人其實入邊可能得幾個係即係比較關事啲嘅，即係好多都係網上講下出嚟試下威啊，或者點，其實你都唔係處於嗰個當風嗰個位，係嘛？你唔係黃之峰啊，你唔係嗰啲啊，或者甚至乎。不過講句，你唔係我啊，係咪先？即係喺呢啲咁嘅風眼位嘅時候咧，就唔同嘅，所以就冇辦法話，因為你又唔係佢啊嘛，你冇得代人坐監啊嘛，你個喂你唔好退啊，係嘛？大聲啲講啊，咁人哋拉你坐監嗰啲啊，你去坐啊？邊個負責啊？ 係 嘛？咁條命係人哋噶嘛，始終 係啦。 嗰、那個抉擇一定係留翻俾佢自己做。 係。 咁啊，要留要走要打要點都。即係 我相信很多大家心裏有數，但係就不會講出口嘅。即係見到我有啲人話你走咗，咁快走，你笑我 邊個？ 咪即係啊咁講啫， 乜狗？ 咁可能有啲人咁樣，咁心裏有數啦，咁但係又唔會講出聲啦。咁而家呢個狀態，老實講，我都係可惜嘅。 是啊，其實我是覺得 即係咁多倒閉啊！我講先啊，咁多倒閉啊，咁多人退出啊，咁多人叫做好似投降，好似縮沙咁咧，我都係可惜嘅。即係呢個出現咗咁樣嘅現象。你嘅佢咯， 我覺得你有一點係講得很好啦，即係可能連燈仔或者普通嘅市民係咪去到呢個位係要咁驚咧？即係你見到啊，今日就係連燈呢個 depot 潮係嘛？ 即係要好似咩事喎？我哋 即係咪就係話要求想叫阿連嚟住 depose 咯，係啊咁樣咯。但係喂，好老實講，即係 好似話打手嚟喎，好似話佢哋都冇 depose 定啲咩？ 我唔知啊。咁仲即係大個個意思就係、是、喂，你一個連登仔可能好者識你老鼠咩？使唔使咁撚驚啊？係咪先？ 係咯，屌到成一萬個連登仔拉撚曬佢一棍。 係咯。即係嗱，即係我明白大家咧，即係對於呢個所謂呢一條咁嘅國安法啊，又話講到係呢個最嚴重嗰個罪行啊，唔係即係個罰則係終身監禁，係嘛？但係喂，你呢啲網上言論啫，即係好老實講，你吹下水啫喎。我就算即係我嗱，我好老實講，喂，佢就算硬黐線啊，拉鳩你啊！喂，最輕嗰個刑罰都是三碌啫，大佬，係嘛？即係你有冇坐三碌嘅覺悟先？即係如果你係啦，即係如果你又要又要即係去到呢一刻啊，我啊覺得即係去到呢個 moment 咧，就有啲似台灣嗰陣時候戒嚴時期咁。喂，你要爭取民主，真係要壓上性。陳菊就係曾經俾人判過嘛。 被人打啊，被人虐待啊，嗰陣時都有噶佢。 係啊，係啊，係啊，喂， 冇好多年監喎。 係啊，喂，大佬，即係唔好攞陳菊咁極端嘅例子。即係我嘅意思就係、是、香港去到呢一個 moment 已經去到一個時期、就是，就係如果我哋仲要堅持爭取民主或者捍衞自己嘅自由咧，就要付出代價。 呢個係 台灣嗰陣時，其實好多人前赴後繼， 係啊， 有人流亡啦，但係即係嗰陣時都好多台灣人流亡嘅。 即係我意思就係、是去到呢個時候，你仲想堅持呢個理想，想捍衞自己嘅自由同埋權利咧，就要付出代價。咁我就覺得普通人要付出嘅代價，即係要有付出代價心理準備咯。咁而喺我嘅角度嚟講，喂。首先我不認為屌你喺連登度出個 post 佢真係會清算你先啦，捉你先啦。喂，就算係啊，退一萬步，如果你連坐三碌，即係最輕微嘅三碌，都覺得好驚嘅，我唔會恥笑你嘅，我會覺得就係、是、咁，你安分守己做順民。 哦，即係三民主義啦、 啊。 三民主義啊！ 即係呢個咩啊？信民、義民，仲有咩 民 啊？ 暴民、 暴民，哦哦哦，咁樣啦。嗱、啊，即係呢嗱呢個就真係唔係喺度調侃大家定乜嘢，即係只不過係講話要有心理準備。 喂，第一節時間好似夠， 係咩？哦， 咁休息一陣先。